继续来看成长资讯。运动前后吃什么水果最合适呢？运动前的最佳水果是葡萄柚和西红柿。运动前最好不要吃油炸高纤维的食物，因为这样会增加肠胃压力，影响运动效果。低纤维维生素含量高的水果才是最佳选择，比如葡萄柚，维生素 C 丰富，糖分又超低，运动前半小时吃半个就可以帮助身体维持能量。而西红柿则是跑步界公认的抗疲劳水果，也适合跑步前吃。运动中的最佳水果是草莓、哈密瓜、甜瓜。一般来说，如果运动时间不到一个小时，那运动中并不需要进食补充能量，只需要小口喝水就行。但如果运动超过一个小时，如果不给身体一些甜头，消耗的热量和脂肪就会降低，而且代谢也会比吃过东西之后低。长时间运动对心脏负担高，休息时吃些草莓和甜瓜类的水果能够恢复体力，促进心脏健康，夏天时还能预防中暑。运动后的最佳水果是香蕉、西瓜，钾元素可以抵抗肌肉抽筋痉挛，维生素 B 和活性酶可以恢复体力和精神，而一旦缺乏的时候就会觉得四肢无力甚至头晕，所以含钾元素很高的香蕉就是不二之选。另外，香蕉维生素 B6 和镁元素也能够帮助消除神经疲劳，调节激素系统。西瓜是一般人想不到的运动后最佳水果，因为它很甜，吃它感觉就像喝糖水。其实西瓜是缓解疲劳和肌肉酸痛的好东西。孩子缺乏小伙伴玩耍怎么办？暑期炎热，疫情防控使得一些集体活动也不能举行，孩子可能缺乏小伙伴的陪伴和玩耍，有所不适。家长要有耐心，还可以借此启发孩子体会和感受社会交往对个体正常生活的必要性。专家建议，可以给孩子介绍各行各业的人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有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夜以继日的抢救，才可能使病人获得康复。有警察日夜执勤巡逻，社会才能够保证基本秩序。因为有发电厂工人在坚持劳动，通信行业员工在精心保障，我们才有可能在明亮温暖的房间里保持沟通和了解疫情。可以通过讨论和做一些角色扮演的家庭小游戏，让孩子领悟到社会上的人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社会的有序运转需要政府的统筹和指挥，我们每个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儿童舞台剧《绿野仙踪》，故事讲述的是突然刮起了龙卷风，把陶乐斯吹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奥兹王国。一心想要回家的陶乐斯，在这里他认识了希望得到智慧、爱心、勇气的稻草人、铁皮匠和狮子。他们听说奥兹王国里有一个叫翡翠城的地方，那里有一位伟大的魔法师可以实现他们的愿望。于是他们决定结伴而行，去翡翠城寻找魔法师的帮助。在寻找的途中，他们受到了坏女巫的阻挠，最终冲破重重阻挠的他们见到了伟大的魔法师，但是魔法师却告知他们他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愿望。那么故事的结局会是怎样的呢？儿童舞台剧《绿野仙踪》演出时间是10月2号，地点在世纪剧院小剧场，目前还有最低80元的票价。儿童舞台剧《木偶奇遇记》，故事讲述的是慈祥孤独的木偶玩具师老木匠用木头雕刻成了一个可爱的小木偶，为他取名叫匹诺曹。老木匠向许愿星许愿，希望能够有一个真正懂事的小男孩。美丽善良的蓝衣仙女赋予了小木偶匹诺曹生命，仙女姐姐告诉匹诺曹，如果他想成为真正的男孩，必须通过勇气、无私以及诚实的考验，并给匹诺曹找了一个好帮手小蟋蟀，帮助他早日成为真正的小男孩。于是小木偶开始了他的历险历程。儿童舞台剧《木偶奇遇记》演出时间是10月1号，地点在世纪剧院小剧场，目前还有最低8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体育教育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教师必须采取一定的教学手段，选择一定的教学组织形式，才能够顺利地完成教学任务，提高体育课的教学质量。小学生正处在长身体的时期，他们活泼爱动，很喜欢体育课，乐意参加体育活动。通过本届奥运会，不少的孩子也因此喜欢上了体育。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学好体育、练好体育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首都体育学院教授董杰老师。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董杰教授。董老师您好。 于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上集咱们聊聊哈，东京奥运会之后应该给小朋友带来什么样体育教育的这个启发。这集咱们说一说，就是一个好的体育教育应该是一个什么样标准，比如说是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个专项的体育运动项目去练习，这样才比较好。 我的个人的意见呢，我是同意赞同啊，就是说每一个小朋友应该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啊，有专长的这么一个项目啊。那么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运动项目是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载体啊，就是说你的体育运动你是到底通过什么来参与的？我是通过啊某一个项目啊来体现的。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了啊，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提出来了，要通过体育要享受乐趣，啊，增强体质，啊，增进健康，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啊，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那么这些都是要通过参与不同的运动项目体现出来的，啊，那么另外一点，那么运动项目也是同学们相互之间，啊，参与体育交流的桥梁。那么另外呢，运动技术啊是可以正迁移的，啊，我们学运动生理的时候，我记得原来在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学习的时候，就运动技术是可以迁移的。 怎么讲？ 那么就是说，在某一个运动项目上掌握的比较好，它是有利于啊学习其他运动项目的技术的啊。那么基于这些方面啊，我个人还是建议啊，我们的青少年，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学生，能够有一个相对的啊专长的啊稳定的啊这么一个啊项目来参与，啊，以便更好的啊来达到锻炼的效果。 那怎么找到符合自己的运动项目？ 我想是这样啊，那么我们首先呢还是要依据啊我们学生生长发育的规律和体育运动发展的规律。那么我是个人理解，就是说我们首先我是鼓励啊，尊重学生的兴趣，因为可能学生有不同的这个需求，他可能今天看某一项目的比赛了，看着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运动员对他有激励了，他可能就喜欢这个运动项目，那么这个呢，可能是要根据学生的兴趣，那么根据学校，比如说开展体育活动的这个传统和学校的实际条件，那么以及家长的啊各方面的条件，来决定。啊，他来选择什么样的体育活动比较合适？ 对，首先就是兴趣，然后看身体的条件适合什么，我们也要问问自己的体育老师，这孩子可能比较适合什么样， 对 才比较好哈。 对 啊，不能蛮拧着来。 对。 然后就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的工作，他们可能会做好哪些准备？因为现在体育越来越被大家重视了，并且国家也在倡导，在提倡。您觉得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要求？ 我想啊，在这个新时代啊，我经常在学校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在讲，我说中国的体育啊，现在发展呢，已经面临的就是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当中。因为我们处在啊社会主义这个新时代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国家这个日益的繁荣昌盛，强大啊，那么我想。同时呢，我也讲，那么这个时代也是对中国体育人提出最大挑战的一个时代，啊，就是看着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实际上也给我们体育工作者、体育教师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对， 啊，那么我想啊，我个人呢想，那么首先我们的体育老师他要成为啊我们的四有好老师，啊，现在我们。提出来要我们的老师都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这样的啊四有的好老师他具有奉献精神啊。有人可能说了，说董杰你提出来这样的东西在中小学的老师当中他能不能达到这个？ 对， 啊，我认为他还是可以的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体育老师啊，已经不是说原来的那种啊，中专毕业的、专科毕业的、本科毕业的就可以了啊。我举个例子，像我们北京市的啊，有一些这个好的这个中学里边，我们的体育老师可能都有博士了。啊，这个很多中小学的体育老师都有硕士学位啊，甚至现在在进修硕士学位啊。那么他是有啊理论的基础的， 对，非常扎实。 他是有研究的能力的。那么我们对学校体育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我们的老师啊，我们在学教育学的时候来讲，一杯水和一桶水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要教给学生啊，一杯水，我们首先我们的老师就要有一桶水。那么我们的老师在体育的理论知识，在体育的研究方面啊，也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啊，来做一些有益的尝试啊。那么这是第四个方面。那么这个里边最后一个方面，我就说我们所有的体育老师要肯钻研，不断的提高体育教学的质量和学校体育工作的质量，要依据学校体育的传统、学生的特点来开展学校体育工作。啊，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北京市这个颁布的这个最近啊，就是2021年1月20号，我们颁布的这个北京市加强中小学体育、增强学生体质健康的20条措施当中，啊，我们也提出了，就是说一校一品，啊，我们要结合学校的实际啊来做啊不同的尝试，啊，所以这样的话可能也为我们的体育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确实。 实际上也给老师们提出了更多的机会，因为你在这个学校里的你的工作做出色了，那你的这个成果，那实际上那就是有益于社会，有利于体育教育。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面临的一些这个改变，对于老师来讲，可能是机会和挑战并存的状态。那我们同时，这个机会改变，它未来它的趋势，就是让我们向先进的这种体育教育模式再去靠拢。所以，我们得先了解，就世界上比较成熟的、比较先进的体育教育模式是什么样的。 我呢，实际上就是各个国家的这个学校体育的这个情况呢， 都有自己特点。 不尽相同啊，不尽相同啊。我们大体上的这个浏览呢，像美国呀，像加拿大呀，像法国呀、日本呐、韩国呀等等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啊，这个前苏联的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就是说，有这么几个方面的东西啊，就是尽管各个国家它的做法啊不尽相同啊，但是我归纳有几个方面的这个特点啊， 是 我 共 想 通 着 的。 对于我们学校体育工作来讲啊，这个还是有一些参考的价值的。那么第一点呢，我想呢，就是说呢，就是说，就是学校体育它与生活的实际相结合啊，生活的实际相结合。比如说像日本呢，它开展一些户外急救啊、野外生存呐、生命教育啊，那么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日本的幼儿园开展一些耐寒的训练呢，等等啊，这些它是体育教育生活啊这个实际来相结合。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呢，它是通过运动项目来满足学生运动的兴趣，也就是说，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对不同运动项目的需求啊。那么我啊，比如说在这一点上，这个像美国就开展了很多的运动项目来满足学生的运动需求啊。那么体育它不仅仅是运动，它是竞技，它是文化，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融合。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啊，这个理念还是值得我们啊重新来审视学校体育的价值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注重运动当中的啊教育元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思想教育元素。我们虽然我们这个中国和这个国外的很多国家啊政治体制不一样啊，但是实际上在进行通过体育教育来传达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这块，有一些东西啊，它也不是说完全都不同的啊。比如说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啊，什么爱国主义教育啊、规范教育啊、英雄主义的这种教育啊，那么这些方面啊，我觉得各个国家还是非常注重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觉得呢，就是注重校内 校际和国内的之间的学生之间的这种联赛。 嗯， 实际上我们中国呢原来呢有五大赛事系统啊，一个是全运会啊，比如我们马上就在西安啊就举行全运会了， 对 啊，然后城运会啊，比如农运会、少数民族运动会，然后就是大学生、中学生运动会。 嗯 啊，那么现在我们也在新的文件当中也提出来了啊，比如说我们的运动会要办成学生运动会啊，我们也非常强调这个竞赛方面的这个要求。 嗯， 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校内和校外相结合啊，学校的学习和校外的运动项目的俱乐部的学习相结合。 嗯 啊，那么这一块啊，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啊，你比如说像加拿大，他在小学和幼儿园的时候，他体育都不是必修课。 啊， 所以他在这个像法国，他的这个高考当中的高中的学生这个体育课，要占1/10啊，200分的这个总分，他体育占20分，啊，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确实 啊，比例相当高的。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学校体育教育啊，还是有较国外的学校体育教育，它是有较大的弹性，有较大的选择性，啊，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学校啊，有不同的特色啊。那我觉得这几个方面啊，还是值得我们。啊，这个思考啊，学习和借鉴。 嗯，您觉得比较容易达到的是什么？然后我们要逐渐达到的又是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啊，我觉得比较容易达到的啊，就是说，学校里边呢，课内和课外相结合，这个我们就比如说加强一下这个课外的体育活动啊。现在比如说我们在全民。健身计划2021至2025年，我们提出来了。我们的学生每天要保证，不仅要保证校内有1小时的体育课，还要有1小时的这个课外的这个体育活动。 嗯 啊，那么如果这个我们能够保证啊，能够这个落实， 嗯 啊，那么我们体育这个特别是青少年的这个体质健康水平，我想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嗯。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呢，这个课内课外结合。那么另外我认为呢，比如说，体育课，也就是说体育教学，还有课余的训练和学生的这个学校之间的学生的这个竞赛， 嗯， 要相结合。 嗯 啊，我们现在说句实在的话啊，咱们坦率的说， 嗯， 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学校的竞赛工作啊，我们实际上。大家可能在中小学也好，在大学里也好，都参加过运动会。 嗯， 啊，那么运动会呢，可能就是一个班或者是一个年级有一部分或者是少部分同学来参加。 对， 啊，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已经引起了啊，包括体育组啊、体育教研部啊，包括学校的这个重视，那么让越来越多的学生，甚至是所有的学生都来参加这种竞赛啊。当然，竞赛的这个质量。啊，可能有待于提高，但是我想，我们随着逐渐的规范竞赛，啊，我们竞赛的这个能够啊，真正的唤起学生，啊，对体育的兴趣， 嗯， 啊，那么通过竞争，通过公平竞争， 嗯， 来唤起啊，学生对体育、学校体育的这个重视， 对， 啊，我想这些方面可能呢，都是啊，能够呢，在近期内啊，通过规范、规章制度、法规能够实现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啊，我在这儿呢也提出一下，就是说呢，我的认为啊，比如说还是要加强啊，进一步的加强和提升学校体育的这个场地设施的建设。 啊， 有的学校的场地设施很好， 对 啊，有的学校的场地设施呢就稍微差一点。 嗯 啊，但是场地设施好的学校呢，那么相对于学生的人数来讲，可能。也并不一定特别宽裕， 嗯 啊，所以这样的话，我建议呢，还是要从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上啊，首先来保证， 嗯 啊， 明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家长朋友在家庭体育教育当中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怎么扮演好这个角色？ 家庭呢，我想是体育社会化的主要途径， 嗯 啊，我们讲体育呢，那么是促进学生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嗯， 那么家庭呢，就是促进学生。啊，这个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嗯 啊，那么家庭啊，家长啊，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对 啊，我们说的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我们所有的好坏都归到学校去了，这是不完全正确的。 是的 啊，那么我们家长不管工作再忙，那么我们可能也要拿出更多的时间来 跟孩子一起锻炼， 嗯， 和孩子一起参与运动啊，所以我说家庭是体育社会化的主要途径， 嗯， 那么家长是孩子啊很好的老师， 嗯， 那么另外一点呢，家长啊要充分的认识到孩子健康的重要性， 嗯， 啊，就是说呢，可能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啊，我也是做家长的， 嗯， 啊，那么可能说啊，给孩子吃的很好啊，啊，穿的很好啊，睡得很好啊，每天卫生都给换衣服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够的， 嗯， 啊，那么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很明确，那么不只是指有没有疾病，而是指在身体上、心理上和在社会上处于那种健全的状态， 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啊，这个健康第一的这种观念啊，它不仅仅是学校啊要树立健康第一的观念，那么全社会要树立健康第一的观念，那么家庭、家长和学生都要树立健康第一的观念， 嗯， 啊，所以这一点上呢，我想这是啊一个方面。另外呢，我想就是适当的要减轻孩子的课业负担啊，增强运动的时间和参与运动的机会， 嗯， 啊，就是家长也首先要明白。那么就是说我们要减轻学生的负担，那不光是让学生在学校说的这个少给孩子留作业，那么课外的，那你课外的那些培训班什么的，那家长要不给孩子报，那可能也就减少了。 对， 所以这是啊第三个方面。另外第四个方面，我的建议呢是鼓励孩子要多参与运动，在运动当中要促进孩子的社会化，积极参与运动训练和竞赛活动。 嗯 啊，那么增加在运动当中的培养自己的团队意识，啊，培养自己豁达的性格，啊，增强体质啊，增进健康。 嗯， 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孩子的运动经历啊，是促进学生孩子在校学习成绩提高的基础，啊，不要把学习和运动对立起来。 嗯， 它是一个促进相互促进的关系。 嗯 啊， 同意。我们用了两期时间哈，请董杰老师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体育教育如何进行，包括学校体育教育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和我们的家庭当中家长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决策，促进小朋友从体育意识的一种建立啊。我们也真的期待着这个民族能够通过现在的一些政策激励着我们人们的身心同时达到健康的水平，这才是我们最想看到的，才能够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做出更好的贡献。嗯，我们看那个清华的一些老教授们经常会说啊，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样的要求，我们每当提到这样的，听到这样的口号，会看到他们的实践之后都非常感动，但也他们确实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在践行自己诺言。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养成一个好的这个运动的习惯，并且呢培养出自己的运动的兴趣，这就是我们做这两期节目最大的一个目的和意义。再次感谢董老师能够接受我们采访，谢谢您。 啊，客气了，于浩。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艺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